直到白发苍苍。

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，你的离去不是放弃、哦、我的爱渴望奇迹，最后一张明信片没有说轻描淡写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，我们只是暂时别离，没有什么事情，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，你的离去不是放弃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